9779。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这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都将着重跟大家关注涉及到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内容。在昨天呢，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当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涉及到网络用工的相关的问题和案件。那在今天、明天、后天连续三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继续跟大家说说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那今天呢，将延续昨天的内容啊，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这种网络业态下的新的用工的方式和特点。那今天为大家讲一起怎样的案件呢？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军法官。李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啊，那现在在这种互联网加的时代之下，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呢也影响到了这个我们的劳动关系啊，和这个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相互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出现了很多这种互联网企业，那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新类型的用工方式，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那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起涉及到这种新类型用工方式的和这种网络用工这种新类型的情况有着直接联系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您先把这个案子跟大家介绍一下。 老柴呢等人14年入职了一个公司，那么通过呢打车手机软件平台系统派单从事司机工作。驾驶的车辆呢是由该公司提供。 哦，就不是自己的车是吧？ 对，但是呢需要交纳车辆的押金。他的工作时间呢是每周工作6天。车辆限行的时候不需要去出车。每天早上7点要登录用车平台。7点半之前呢必须要出车。晚上9点半之后才能收车。按月或者按周要开会。这个公司呢没有跟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审理当中呢，法院调取了这个老柴等人的工作这个工资支付记录。后来查明呢，他们这些人的工资是由案外的一个公司账户发放的。 那个公司没牵扯到这个纠纷当中来是吗？ 没有。而且呢另外有生效的判决书，就之前有过这个纠纷啊，有过法院的判决。 用车网站和打车手机软件呢，又是第三家公司的来进行经营的。也就是说，第三家公司通过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向用户提供网约租车的服务。 哎，这个好复杂。 是的，所以在出现纠纷以后呢，这个老柴呢等人就向本市的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他要求什么呢？他跟这个单位有什么样的争议呢？ 他要求是确认跟这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就是我们刚才介绍到第一家这个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呢要要求这个公司支付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等等。仲裁裁决是支持了我们这些劳动者的请求。最后是公司不服，向区法院提起诉讼。 您看，从您刚才所讲的情况来讲，公司肯定会觉得不服。那我们的钱又不是我们公司发的，相关的这个软件呢，派车呀、什么之类的，又是另外一个公司。 对 啊，他有各种理由。 是的，所以一审法院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主要从几个角度，尤其是对这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啊，因为这是一个后续的相关权利义务的是否承担的一个前提条件，要先确定是不是存在劳动关系嘛。所以一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呢，从这个劳动合同的订立啊、业务组成以及用工管理、经营收益以及报酬的发放、经营地点、社保缴纳等五个方面，对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了分析，最终呢是认定双方是不存在劳动关系的。 哦，跟仲裁反过来了。 对，那也就是说相应的那你这个公司就不需要支付劳动者的比如说二倍工资差额等等。劳动者是不服一审判决，后来上诉到我们院，我们一中院呢是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哦，维持原判了。 是的。 哦，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维持原判呢？ 基本的这个依据呢还是从劳动关系的构成这几个要件来看。因为确实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啊。因为它涉及到好几个公司之间的主体。因为我们在事实查明的时候认定劳动关系，那么从我们05年劳动部的12号文它也是确定了几个基本原则就是也是一个通用了很多年。 就是认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几个标准，是吧？ 是的。那么最核心的呢因为我们大概列举，比如说像双方都有这个主体资格，用人单位有用人主体资格，劳动者呢有这个作为劳动者的这个主体资格， 这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哦、 那么最关键的核心呢，还是我们实务当中啊，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很核心的一个就是你的规章制度，是不是适用劳动者？比如说这种管理的紧密性。用学理上的话说就是人格附属性有没有强不强。虽然说现在用工关系日新月异啊，尤其是互联网加很多的网络 APP 平台的运营催生了很多的这种从用工关系的这个外观来看跟咱们传统的用人这个用人单位跟劳动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啊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了。 对。 以前是朝九晚五啊。然后有固定的办公地点然后你的考勤用工管理制度业绩考评，这些都是很明显的这种以往的这种特点很清楚。那么现在这种 APP 的网络平台下它更特殊。我们讲这是个案啊，这个案子呢我们是从劳动关系是否构成的几个要件来分析，因为它确实还涉及到第二家公司、第三家公司。劳动者从举证的角度，可能确实是从劳动关系的这个指向上，从现有证据来看，因为他只起诉了这个第一家公司。但我们当然要倾斜，因为从劳动合同法的立法理念要倾斜保护劳动者。但是这个倾斜，我们发布会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倾斜保护和平衡保护要有一个平衡点的问题。如果你的证据是很欠缺的，而且你又最终是只起诉了第一家公司，那么从现有的证据我们认为从几个要件来衡量不构成劳动关系，那么从事实来看这个判决没有问题的。 但是您刚才所讲的哈，比如说他要求这个司机7:30吧，什么必须要出车啊，必须要登录这个平台啊，几点才能终止接单？每个周要工作几天等等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很这个具体的要求啊。作为这个司机来讲，我要遵从于这家公司的提出来的各种要求啊，我来进行我的这个活动，而且车又不是我的啊，是你们公司派给我的，这怎么就不是劳动关系呢？ 这个案子特殊性呢，就在于刚才我们讲到有第二家、第三家公司啊，这个老柴这几位劳动者的工资是第二家公司的账户发的，因为之前我们讲到就有生效判决也查明了，那么第三家公司是这个用车网站和打车手机软件的经营者，这几个因素放在一起的话。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刚才我们讲到了，比如说用人资格这个主体资格的问题啊， 嗯， 啊，用人单位的资格，然后劳动者的资格，那么还有比如说这个报酬的发放问题， 嗯， 因为从这个我们劳动部的这个文来看，有几个标准，那么从学理上，在西方国家啊，他们认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争议和标准。 嗯， 有的可能是按8个标准，那么有的可能是13个标准。 嗯、哦、嗯， 就是这个、 嗯、 这块确实是需要从个案来看。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另外两个公司，应该是我们这个一审当中啊，法院也跟劳动者进行了一些释明。 嗯， 释明呢，对于其他的两个公司，是不是 要你要不要一块告？ 对，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你没有。去追这两个公司作为这个啊，要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 嗯 嗯, 嗯。 从现有证据来看，我们认为你起诉第一家公司，仅仅是从刚才讲的这些情形来看， 嗯， 还不足以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起案件当中啊，是并没有认定这个劳动者啊和这个网约车平台存在劳动关系。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认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标准。那这些标准会不会因为比如说互联网的兴起啊，用工方式的丰富多样，用工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从我的观点，05年的劳动部的那个文怎么认定的标准问题上、其实并没有过时。 嗯， 因为互联网加它是一种模式的变化，但它本质的东西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事实的查明， 嗯， 要追根溯源。 嗯， 那么到底这个平台的经营者和因为是你是网约车也好，你是美甲师啊、厨师，因为这种 对对对，模式太多了，对对对， 非常的多， 没错没错 啊。因为你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确实也在研究这些新业态的一些规制，像交通部，那么之前也出台了一个规定，要求网约车这块还是要要求这个平台跟司机之间，但他这个一开始我听到他们一些。这个制定的过程啊， 嗯， 一开始是说要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后来出正式文件的时候，它的原文是要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协议，因为它作为一个新的行业，我们知道这包括快递啊，实际上在中国，自从我们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加这种模式啊， 嗯， 提出了这样一个经济形态之后，尤其这几年我们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这个时候监管部门它确实要平衡，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嗯， 又要让这个新的业态能够呵护它健康的发展， 对对 对, 对。 但这个东西都不是没有原则的啊、 嗯， 这块有一个平衡的问题。那从我们法院的角度，对于新业态，我们虽然我们是从事司法审判工作，但是我们要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首先依法来处理问题。那在这个基础上，平衡保护双方的利益。当然，你最终回归到本质来讲。认定劳动关系，不管你的外观怎么去变化， 嗯，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其实那几个认定的基本标准啊， 嗯， 我们说还是现在还是可以用的，而且会用的挺好， 嗯， 现在你按照你脱离不了这几个标准， 嗯，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在个案当中怎么把握的问题， 嗯， 这个把握呢，确实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网约车这个概念。 其实一说网约车，大家可能会觉得，哎，网约车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啊？这双方，但实际上网约车跟网约车差别很大的。 对对对， 是不是？ 据我了解，有的网约车司机啊，真的是和这个网络平台签订劳动合同了，有这种情况，车也是这个网约公司、网络平台提供的。相关的规章制度他也是要遵守的，社保也是交的。那么有的就不是这样，有的可能是自己的车，有的可能仅仅是签一个，有的是合作关系，那这种也是各种各样，什么样的都有。 大家应该都网约过车啊，都享受过这个服务。但是我们网约车里面，比如说有快车，有顺风车， 对， 还有专车， 对， 是吧？等等，这几种模式下可能就会有差别。对于是否存在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上，比如像顺风车，很多都是我上下班了，我顺便我加盟一个软件，我接不接我自己完全我司机来决定，我今天开不开，这个软件开不开，即便不是顺风车，有一些这种网约车的，它也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两天有事儿，我就可以不开我这 APP 的软件，我就不去从事这个运输工作。这块儿因为双方也是跟平台都有协议啊，这是我的自由。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从事实能够确认的话，那实际上网络平台对于司机的本身这种管理啊控制力应该是很弱的。双方呢， 对 啊，如果双方还是尤其是又说了这个有一些约定，是合作啊，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下认劳动关系可能就有点牵强。但是有一些是虽然工作地点啊，我就是满北京跑，我没有固定场所，但是我每天要完成多少工作量，我的底薪你给了我，比如说1000块钱底薪， 对， 必须要接多少单，你的这个你没法控制我开不开这个平台。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很多情况下是符合劳动关系的特点，所以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在不久之前，咱们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向社会公布的这份一个劳动争议案件白皮书当中，其实也涉及到了这种新型用工方式的一些在新时代当中的一些变化哈。那这个里面，咱们一中院所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除了咱们刚才所说的那起涉及到这个网约车平台的案件里面，那现在涉及到新业态的这个劳动争议纠纷，还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新的业态呢，现在网约车现在到法院是比较典型的一种，那么现在到法院的呢，其实不光我们一中院啊，从全市法院的这个受理案件来看，美甲师，都是网络，当然我们男同志可能不太涉及啊。 我曾经采访过一起美甲师的案件， 这 个不是一中院审的，是朝阳法院一审的一起这个案件 啊。那个案情我还了解一下，就是包括像有一些网络平台上的这个厨师， 对，好厨师， 好厨师，包括新业态下还有像快递员。 快递员。 快递员呢，其实最近我们几家法院也都碰到了类似的案件。就是快递员跟快递公司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当然了，可能这几件案子的事实情况模式上也不完全一致。这确实要所以不能笼统的说那快递员跟快递公司之间是还是不是劳动关系 是不是有些是那种劳务派遣，什么派遣到这个快递公司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劳务派遣呢，如果说因为这块对劳务派遣这一块，实际上我们劳动合同法相关的法律还是比较清楚的规定的。 出了一个司法解释。 相对如果说明确的是，因为劳务派遣公司他派遣到这个被派遣公司这个去工作当然这块他需要满足这个劳务派遣方面的一些法律规定。如果是劳务派遣这个引发的一些争议，相对来讲还不是那么让人这个争议那么大恰恰是刚才讲到这几个新业态下，因为本身我们讲，虽然说我们追根溯源认定劳动关系的几个要件，我们是还是按那个来判断但是确实在认定事实方面，有时候是难度是很大的，而且认定事实这块呢，本身法官的自由裁量的空间是有的，恰恰因为有这个空间，所以就会出现 争议， 可能有的案件就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 对的， 不同的法院会有不同的判决， 对，而且从法院的角度，如果仅仅是就案论案，可能还不是那么让人这个会产生很多的争议和困惑啊，刚才我们讲到，因为这涉及到一个行业的问题，一个行业的发展，在有关的相应的监管啊，包括这个行政法规没有特别的健全的情况下啊，因为现在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监管部门实际上也是在做一些调研，但是呢也是怕如果很仓促的出台一些文件啊，去定性一些事情，如果拿不准的话，可能会引发这个负面的效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法院处理案件肯定也会非常的慎重。不仅仅是从法律的角度啊，可能还要兼顾考虑一个社会效果。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影响。 包括我刚才想到，比如说像家政服务行业，可能也会涉及到这种新型的一种这个。 这个家政问题也是。每个案子情况啊，它也是有区别啊。家政它有的，比如说跟家政公司，那如果他们之间服务人员跟家政公司有明确的合同，那你受我的这个家政公司的指派去从事一些工作的话，那么他跟家政公司之间劳动关系的判断来看，这块的一些事实综合证据，判断应该来说还不是难度非常大。这块因为它还是跟这个。网络啊，互联网这块啊，如果是只要结合互联网加，说真的就会有很大的争议。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网络这个约家政的这个 APP， 好像有，我印象我好像在哪见过，虽然我没下过这样 APP，但是我好像见过，它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类似于像社区平台一样的这么一个平台，比如说我在网上约什么小时工啊，约一些家政啊，或者我想这个我们家有什么地方漏水了，纱窗破了，现在其实这种社区平台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啊，各种服务都可以通过网上完成，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非常复杂的这样的关系了。 对，所以一旦出现了网络之后呢，就我可能我们从这个趋势来看啊，可能我们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会进入到这个网络平台上。 对， 它会极大的方便我们生活啊，包括这个就业。但是确实引发很多的问题。其实现在确实非常典型的还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几种新业态。 也想请您说说啊，就是说从咱们法院这个审判这类案件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般把握的这种大原则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讲一个是平衡的问题啊，当然劳动者的利益必须我们是放在突出的位置来进行保护。那么只要你双方跟网络平台之间符合或者比较这个这些要件啊，因为它有确实一个主观判断，从法官的角度，如果从查明事实来看确实是非常的符合劳动关系的特点的话，我们是倾向于要认的。这个因为我们讲任何不能是因噎废食，我们是为了这个新业态的一个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人为的去减轻他应该负担的责任。我们十九大报告也讲到啊，这个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如果我们这个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护，那我们这个新业态它的意义就打折扣了。这是我们坚持的一个这个原则，就是劳动者的利益一定要得到依法保护。那么第二个原则呢，还是要立足于查明事实，对这些相应的细节问题，从法院的角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事实认定问题。这个事实认定的给我们造成的困惑主要来源于这个新业态跟互联网加之后啊，它可能一些新技术包括它的一些模式。这个 APP 因为它确实它是这种信息化的东西一出现，就是我们法官搞法律的都是搞法律的，他对一些技术的东西可能还是了解的少，而且你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你对这个行业你了解的也少。所以这需要我们法官呢更多的去走进这样一个新业态，而且去越来就越多的去了解他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这样有利于我们去判断一些法律问题。这是我们当然我们这是要求我们法官尤其在审理相关新业态纠纷的情况这种案件当中应该是重点要补充的知识。要不断的学习相关的知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还是在这个事实认定基础上我们要正确的适用法律。